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

往昔，闭起了眼睛，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。 每个思念